Meet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迪拜置业。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过迪拜房产投资以及迪拜的整个的环境。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啊，如果是投资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资深的迪拜置业顾问范倩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 请范倩女士跟我们说一说，在迪拜购买房子的话，投资房产会有哪些类型的房屋可以去选？那么又建议我们有怎么样的这个人群适合不同的这个房屋选择啊？ 像迪拜的话，它房屋类型大概是分四种吧。第一个是纯的酒店式房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酒店式公寓，还有就是公寓，还有就是别墅。酒店房间顾名思义就是平时出去住酒店能直接入住的那种房间，相当于一个商业性的那个房间，就是可以委托给那个开发商直接作为一个酒店去运营，就是您自己的话可能就没有说去那边居住的那个时间。您有可能就是放海外的一个置业理财的一个产品。 就是咱们平常住的酒店可能就是某一家公司他买下来整个的一个酒店，那这个是咱们可以去买其中的各个的房间。 对，它迪拜的这种酒店式房间的话，并不像国内或者是一些别的国家，它整个酒店是同一个人的。 对， 在迪拜的话，它是每一个人可以去买这个酒店房间，它这个酒店可能是有很多人那个名下买的房间组成的一个酒店，但是它是统一来做运营做打理的，所以每一个客户就每一年或每一季度那个自己拿收益就行。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省事儿，然后增值跟那个自己的自住性就会稍微一般一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酒店式公寓，这个的话会灵活度稍高一些，因为它可以委托给酒店团队当一个酒店的房间去运营，也可以说自己去自住，或者是说委托给别的中介公司当一个住宅这样去出租。这个的话就灵活度会更高一些。 它的房型也就像咱们普通的住宅公寓类似。 类似于酒店那种吧。有一居或者是两居三居。这个是就是小户型的话可能类似于酒店，但是两居三居的话其实跟普通的住宅那种公寓没什么差别。然后这个的话就流动性的话会比纯的酒店房间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不托管给酒店打理的话，自己打理或者是委托中介出租打理的话，可能不一定能保证每一天或者是永久在一个出租状态，这个的话收益就会比那个酒店统一打理的话会稍微低一些，但是自住性跟流动性会非常高。还有就是纯的那种住宅，就是也不用给那个酒店打理，这种的话就是灵活性会比较强，然后可以自己住，然后也可以托管，就是给那个中介公司打理，或者是说托管给一个酒店旗下作为一个酒店品牌附属的一个住宅去运营，也可以这样操作。然后别墅的话就是主要是会欧美人跟本地人买的多一些，因为别墅的话一般都户型比较大，如果像中国投资者除非是在那边做贸易或者是在那边长期居住生活的，考虑别墅会比较多。然后以中国投资者来说的话，大多还是会买酒店或酒店式公寓或住宅。然后别墅的话主要就是当地人去 看它本身土地增值的一个过程。对， 土地增值， 对，因为它本身土地增值、哦、然后别墅的话，说实话去租别墅的人其实不会特别多。 嗯， 对，有那些钱去租别墅的可能自己能也能买得起别墅。对、 嗯、 所以会更多看重土地增值的一个部分。 嗯，如果是自己在那儿长期住的话还比较划算、 嗯、对对对， 如果就放在那儿投资的话可能并不是很合适。 嗯，投资的话可能是得那种大土豪什么都买一点各种配置一点吧。 嗯，所以说从具体房屋选择的时候，您刚才介绍的这几种房间类型不一样、 嗯、 所以整个投资的这个价格不管是单价还是总投资价应该跨度也很大了。 嗯，跨度会有一些、 嗯、 但是不会特别大。 嗯， 酒店房间的话确实会说比那个酒店式公寓或者是住宅会贵一些，因为酒店的话像这个开发商旗下本身有两个酒店品牌就在迪拜当地运营的都非常好，然后有一个叫地标的一个酒店是一个超五星的一个酒店品牌，还有一个叫维达的是一个准就超四星的一个品牌、 嗯、 都是在迪拜当地租金非常高的。像我们当时去住的那个维达酒店的话一天的房价大概是1500左右。对，所以它酒店房间的话价格其实非常高，但是所以它像本身售价的话也会比普通的酒店式公寓或住宅会高一些。 嗯，单价会是在什么范围呢？ 单价的话如果像云溪港区域的地标酒店来举例的话，它一平米的单价大概是48000到50000左右。 嗯， 但是如果是普通酒店式公寓的话可能在40000，就那栋楼里边的啊可能会在42000-43000左右，会有一个10%这样的一个差距。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个酒店房间、 嗯、 大概在40000多，但是它的这个面积呢会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的总价会在什么程度？ 也是根据它面积来看、 嗯、 就其实它房型的话可能差不多，像一居可能是60-70平米这个样子。 嗯， 对，然后价格的话可能那个好的酒店品牌像地标这个酒店品牌它一个一居室的房间大概是会在300多万人民币350万人民币这个样子。 嗯，那买普通的公寓呢这个价格跟这个差不多吗？ 嗯，会比这个稍低一些， 稍低一些、 嗯、而且也看每一个项目就每一个楼盘， 嗯， 它是这栋楼是酒店还是说这栋楼里边有酒店，有酒店是公寓，就它可能10层到20层是酒店、 嗯、 那可能20层及以上是酒店是公寓、 嗯、 这个还根据它楼层的话会有不同的价格变化。 嗯， 对， 您刚才也提到第四种的房屋类型是别墅哈。 嗯， 那么迪拜的这个房产当中大多数是高层的住宅，您提到说这个买别墅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这个大部分的投资者。 也不能这样说。 嗯， 是因为像国内的投资客户， 嗯， 如果不是在迪拜有贸易或长期住的话、 嗯、 很多人的目的就是做一个理财，就在国外置业一套房产。 嗯， 但是对于在迪拜当地的别的外地人，就外籍人士跟当地的本地人， 嗯， 对，还有一些欧美的那个高管呀或者是高层，他们会比较喜欢买别墅。 嗯， 因为很多的社区都会配套高尔夫球场。 嗯 嗯，这对于当地人跟欧美人来说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接近的。然后他因为长期可能在那个中东那个位置，在阿联酋做生意啊，或者是像冬天去那边度假几个月，他们其实是非常愿意乐意一大家子人过去自己住别墅的。 嗯， 因为每个社区它就可能有别墅也有公寓也有高层也配套商业，就看每个客户自己的需求点跟自己的想选择的类型了。 嗯嗯 嗯，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刚才范倩女士跟大家介绍的这四种类型，可能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和自己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取向哈，可能就会选择适合自己的。 嗯， 那么我们说在迪拜持有物业的话，之前的节目中也介绍到说不需要很多的税哈，这个税只有一种啊。 对对对。 啊，那其他的持有的成本会有什么呢？ 其他的持有成本的话就是有一个物业费。 嗯，但是这个物业费，像市中心的话，大概换算成人民币跟平方米的话，大概是30块钱一平方米每个月。然后一年的话，物业费大概以100平米的房子举例的话，大概一年的话是在3万多人民币。嗯，但是您的这个租金的收益的话是大概8%，就如果100平的房子在市中心500万这个样子，那是那个8%的收益的话，大概一年能收40万。然后您的物业费的话是3万多，再扣除这个物业费的话，其实还有7%多的一个收益。对，然后如果是说您这个房子是酒店式公寓或者是自己的住宅的话，你需要说托管给中介或者是别的公司给您打理的话，会有一个5%年租金收益的一个管理费。 嗯， 除开这个就没有什么别的费用了。对， 另外就是之前提到的，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个4%的 房产土地注册费， 对， 还有一个3000迪拉姆，就大概5000多人民币，5-6000人民币的一个相当于制作房本跟一些合同的那个杂费， 成本费， 对， 其实它这个费用还真是挺简单的， 对，很简单。 好，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普通的投资者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迪拜呢也吸引了很多大的公司到这里去入驻。这个方面有哪些因素呢？ 这个的话，迪拜它本身它有几个自贸区，它这几个自贸区的话，对外来投资者跟外来投资者在当地开设公司政策非常的开明跟宽松，然后像外资企业在当地是可以100%独资的，然后不会受它当地那个法律规定的外资企业只能占49%，很多公司会建设在他们迪拜市中心的那个金融自贸区，或者是在他们机场附近的那个别的自贸区。 您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在自贸区的企业是可以100%的独资，还是说在迪拜的企业？ 在自贸区的企业，但是因为他在迪拜本身没有税费，所以就相当于在别处建公司的话，迪拜当地建公司本身成本就很低。对，像如果我是迪拜一个普通打工者，我的工资收入就纯是我的收入，我不用上税的。对，所以像在那个迪拜当地，而且他当地公司资金的出入境跟那个资金那个货币的换算都是非常灵活跟流通性非常高的，都可以自由汇入汇出，不受任何限制。 那这个公司享有免税会是长期的吗？还是有一个年限？ 现在来说是长期的，因为当然肯定也是根据他们那个阿联酋的政策，但是在目前为止都是税费各方面都非常的政策都非常的利于去开设公司跟去投资。而且像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在那个哈利法塔里边就能看到，在它金融中心那一圈，像什么汇丰银行那些总部都是在那个位置。 也就是这里吸引了很多的这种大企业， 对， 500强的企业。 对， 嗯， 而且因为它本身地理位置，像之前前两期也提过，因为是在欧亚非大陆的一个中心位置，然后所以作为一个外资企业或者世界500强，在中东就在欧亚非大陆中间建一个分部的话，那肯定是在一个中心的位置，不管是到欧洲、非洲还是亚洲的距离，都是一个8个小时航线圈里边的话，就是非常利于他们发展的。对， 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去当地注册公司，它的整个的注册的流程啊，也会 比 较方便。 对， 然后公司运营起来之后，这个资金的流入流出啊，货币的兑换等等方面也都非常的便利。 对， 所以说对于企业去投资来说，是有很好的咱们常说的一个营商环境啊。 对对对，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说的这个迪拜的它的优势当中，比如说它是一个金融中心，或者是说很多精英的聚集，也就是吸引了很多这个企业的一个原因哈。 对， 那如果在这里工作的这些人群，可能这个房租很高啊，很多人是租房的啊。 对，他因为像这种在 这边建那种500强或者大企业的分公司的话， 嗯， 可能会有很多外派人员， 嗯， 或者是拖家带口过去那个驻扎几年的那种。他们说， 嗯， 说买房的话其实也可以买，就看一个升值，但如果不想太麻烦的话，那一般都是租房住，然后再加之他们公司的总部都是在市中心， 嗯， 那他们肯定租房的区域都是在周边，然后这周边的话有80%的楼都是一码的房子，所以像一码的房子在当地市场是非常好出租的。对， 嗯，那你说到说这个很多人其实也是可以买房的，那如果说在当地生活这个几年的话， 嗯， 那买房划算还是租房划算呢？ 嗯，肯定还是买房划算，就是在预算合适的情况下， 哦， 因为本身租房的话其实租金也挺高的， 嗯， 嗯，然后那个买房的话其实它价格不会说不能就难以接受，因为它其实在价格上，就买房的价格上的话， 嗯， 其实非常合适，就比上你长期租房是合适的。 嗯， 再加上如果举个例子， 嗯， 你在当地工作5年，然后那你买一个房，你本身这5年之后房产本身会有一个30%到40%的一个增值，到您走的时候， 嗯， 你再把这房子卖掉，就本身从房子上你就可以再挣一笔。对， 嗯，然后还能省掉房租。 对， 嗯，另外提到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税，也就是说这个代价又非常的低， 嗯，对，因为买卖的话你自己卖出的话， 嗯， 也不用交那个土地注册费，都是买方去交那个土地注册费，而且再是， 嗯， 就一码的房子在市场上口碑非常好， 嗯， 因为它就是那种公寓楼都配套游泳池、健身房， 嗯， 24小时的前台跟物业， 哦， 对对对，所以入住的体验会非常好。所以像如果是在那种市中心区域的房子，一码的房子都非常好出手的，就是周期大概1个月到2个月就出掉了。嗯 嗯嗯，那鉴于咱们比如说咱们国内的人如果是到当地居住几年，或者说我就是单纯的投资的话，嗯，刚才您介绍了有4种户型， 嗯， 那么哪种更适合我们，也就是说性价比来说哪种会更高呢？ 如果是普通白领或者是高层的话，其实一居或者两居都可以，嗯，然后因为一居的话比较好出租，嗯，然后两居的话，如果是就是高层可能自己已经结婚了，或者是把小孩带过去， 嗯， 就一起受去当地读书受教育的话，其实两居三居都非常合适，就这个也是看客户自己的自身情况的一个需求，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嗯，像那个他一码的这个社区都是一个从一居到四居五居都会有的一个这些户型都会有的一个社区， 哦， 对，因为它不像别的一些开发商可能会建一些好看的房子， 嗯， 然后因为想着一居好出租， 嗯， 那就全部建一居或者两居， 嗯，是。 对于一码来说的话，它是不仅是为了那个投资客，就之前也提过，它本身还为了当地在我迪拜工作的人，在我迪拜生活的本地人或者是别的人口，嗯，一个更舒适的一个生活体验。那肯定是从小孩到我们那个长辈父母爷爷奶奶都是能在这个社区生活的， 嗯， 那如果是大家庭的话，嗯，肯定是需要大的居室，对， 嗯，所以这个很全面啊， 对， 这个， 很全面，它是一个大的社区， 嗯，适合不同的家庭去做自己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嗯，那如果这个房子不住，那把它出租的话， 嗯， 说到这个迪拜的旅游，应该也是有淡季旺季， 嗯， 那是不是会在比如说淡季的时候它空置啊，会影响到您提到的这个什么每年多少的这个收益率？ 这个我们收益率的入住率的话， 嗯， 每一年呢均下来大概是86%左右，其实是淡旺季已经结合的一个入住率， 哦， 然后再加上其实它迪拜并不是像一些可能别的旅游城市只是靠季节，它当地就像刚才说的，它的最高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旅游景点， 对对对， 再加上 它 的 那 个 自然的环境受很大影响的那种， 再加上它的最大的那个购物中心，因为也是免税， 嗯， 虽然今年1月有一个5%的税加起来了，但是相比 别的地方的商场就是还是会便宜一些，而且它一月份有非常大的那种购物节，对，然后它很多人去迪拜其实不一定说哎，我得去滑个沙，我得去跳个伞，因为其实在哪都能跳，但是很多人会去那边买东西， 嗯， 买东西的话肯定其实是在那个商场里边，但商场的话冷气其实开得很足，然后一出门之后其实就上出租了或者上车了就回酒店之类的， 嗯， 他其实在室外待的时间不会特别长，所以其实对于他热的时候来说旅游人口不会有特别大影响，可能有些人觉得太热，嗯，哎呀不行不行不想去，然后但是如果说为了自己想逛街买东西或者买便宜的东西还是会愿意去迪拜。 嗯，买便宜的东西，嗯， 就是， 我想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啊。 因为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有同事想给他妈妈带一块那个浪琴的手表，对，然后在当时那个商店里边的话，他是人多的时候，你这块手表可以打65折。 嗯， 对，然后人少的时候可能是原价，就是你可能不用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买，但是只要店里边还有别的客人， 嗯， 就可以打折，所以他在当地买东西非常划算。嗯， 它是不断变化的这个， 对，有它，而且因为它那个商业针对旅游跟那个购物的人来说，它有很多优惠券啊折扣呀，可能你现在买一个包，我给你一个下一个新品打9折打8折的一个券，然后你再来买， 嗯， 然后再加上本身它有一个免掉一些别的税费，就像一个另外一个同事不是给那个自己的同学买了一个包嘛，就比国内便宜好几千，对，都特别正常，所以很多人会愿意说去迪拜那边买东西。 嗯嗯，所以说他在这个购物方面哈，就会吸引到很多游客， 嗯，非常吸引， 尤其是在这个哪怕是夏天哈， 嗯， 夏天可能还会是涉及到是暑假期间， 嗯， 可能也会很多人有时间去， 嗯， 去旅游。 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范倩倩来跟我们讲一下哈，那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客户案例当中，一个具体的案例的分享。 去买房的客户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自己去当地自己看了房子去买， 嗯， 他其实购房程序都非常简单。像之前在当地买的客户，像我们一月份去考察之后，有一个客户是正好也在阿布扎比，我们回来之后他就去迪拜自己去看房了，然后也有当地的华人看那个销售跟我们当地分公司的那个同事陪同他，嗯，然后他选完房之后就可以直接通过订房系统去锁房，锁定房源之后就会发给他认购书跟这个房屋的具体的户型，然后客户签字， 嗯， 然后当时那个客户大概是买了一个2居100平米左右，在市中心的话是450万左右吧，嗯 嗯， 然后虽然可能市中心会比较贵，但是那个客户就觉得哎，我就挺喜欢这个市中心的，就各种什么塔也在这儿， 嗯， 喷泉也在这儿， 嗯， 商场也在这儿，嗯，然后那个也是市中心少有的一个期房项目了，对，因为市中心还是偏趋向于饱和， 嗯， 嗯，然后 也是属于一码二的， 嗯，对，都是一码二的， 嗯， 对，就投资一码有个优势，就是它很就迪拜很多房产都是一码的，就是可能， 嗯， 游客去那边住酒店啊，我不住这个酒店， 嗯， 那我去住另外一个酒店，可能其实都是他们 公 司 的, 公司的，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说像在国内买房的客户的话，就在国内在我们那个东四十条那边办公室有订房系统可以直接订房， 嗯， 然后像这些邮件什么链接都是也是直接发给客户邮箱，付款什么也非常方便。然后在国内的话看房的话，就是一是他肯定得客户大多都是很信任我爱我家的，嗯，然后二是我们跟当地的销售是对接的，就是我们那边会更加就像视频啊或者是直接现场连线去给客户再介绍一下，对 啊，可以到比如说我想知道样板店什么样，然后那边就有工作人员， 嗯，可以的、哦，可以的，对，因为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跟一码合作是非常强强联合的，就他们也是非常尊重我们这边需要的一个服务， 嗯， 就是 尽力能给我们这边提供最好的服务，就为我们我爱我家的客人也提供最好的服务。嗯，然后是如果需要客户需要看样板间的话，就可以直接视频连线。对，然后去当地的话，那我们就我爱我家的同事可以直接接送他去看房。 嗯， 就像我们三月下旬客户就是，就客户到了当地之后，我们同事就直接去酒店接他，然后就整个一起的陪同。对， 嗯，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嗯，好，那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范倩对于迪拜房产投资，尤其是对于他的这个投资的收益以及购房的流程，实际上对我们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听众朋友呢，听完了介绍呢，应该也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谢谢大家， 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